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《活力新北京》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雪，它滴了掉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艺海说宝》。 艺海说宝。 雾里看花防打眼，去伪存真话收藏。 寻宝护宝藏宝， 是故事，是佳话，更是传奇。 国宝传家宝，镇馆之宝， 是艺术，是历史，更是情怀。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，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。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那么在高林高华所著的《捡漏》一书当中，这篇最大的漏就写了一位藏家，也是一位商家捡漏的传奇故事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。 年轻人总难免犯错误，老人的宽容让钱先生万分后悔，让钱先生更后悔的是，老人的那对盘子再也拿不回来了，盘子已经卖掉了，拍卖公司只肯给钱，不肯给东西，东西是要交给买主的。拍卖公司的人也很奇怪，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这样，东西卖得越高越嫌赚的钱少，硬是非要把东西要回去而不要钱，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钱先生恢复了与老人的关系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变过，可是在钱先生的心里，一切都不是从前的一切了。从前钱先生怀着一颗悲悯之心，现在他怀的是一颗敬畏之心了。钱先生的事业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，去还是留，老人没有参与任何意见。最后钱先生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停薪留职。其实这就等于是下了海了，钱先生用卖盘子的40多万开了个古玩店，请老人帮着指点，老人呢欣然同意了，但他的指点再次让钱先生异常痛苦。只要这老人一出现，钱先生就变得特别特别穷。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回呀，比之前变本加厉。此时钱先生已经结婚生子了，不可能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一块受苦啊，他就只好加倍的委屈自己。在当时，几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，开个古玩店根本用不了那么多钱，况且钱先生家里还有不少存货呢，至于这么委屈吗？本来是不至于的，但老人这么一指点，他就至于了。老人给他出的点子是什么？嘿嘿，高价收购。现在很多人对古董都有了一定的认识，参与到这个行业里头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，捡漏最佳的时机钱先生已经在多疑中错过了。机会不等人呢，岁月不回头，钱先生的叹息在时代的长河中没有人能听见。高价收购的消息一传出去，钱先生就出了点小名，无论是外地来摆摊的，还是常到外地跑的串行的人，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傻有钱的主，只要东西好，他就可以出高价买。 市场上的价格，他们这一片他就是最高的，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那么多钱。他们当然不知道，钱先生很大一部分钱都是借的。钱先生有个下海比较早的朋友，早些年赚了些钱，但近几年来比较背，投资了几个项目都赔了钱，就不想再投资了。钱先生就按比银行高点的利息不断地从他那儿借钱，凭着多年的交情和对钱先生人品的信任，他的存款慢慢的就变成了钱先生的瓶瓶罐罐了。家里头放着这么些贵重的东西，钱先生不担心吗？能不担心吗？地震、火灾、市场的波动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起他的警觉，毕竟这是拿着别人的钱在玩火呀。唯一能让钱先生安心的是老人的那种沉静，那种宠辱不惊的眼神支撑着钱先生。虽然夜夜失眠，但他还是咬牙坚持着。店里的东西标价很高，几乎卖不动，但他买东西仍然是不惜血本。这样坚持了一年多，来送货的人、提供信息的人就踏破了门槛儿。钱先生呢，不收残件，不收瑕疵件，不收模棱两可件，就捡最开门、最精细、最排场的收。给他送东西的人也多，选择的范围也广，他是越收越挑剔，越收越精。到后来，就算他不给高价，别人也愿意把东西卖给他。古玩市场在拍卖行、屡创佳绩中越来越热，关于这方面的电视剧也是开始热播了。钱先生曾花血本收来的东西，翻着翻的往上涨价，收藏市场就是这样，越是好东西升值越快，那些民窑的残件也就很难有太大的涨头了。直到这时候，老人才说：“ 我累了，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 钱先生等这句话已经等太久了，终于可以卖东西了。钱先生就觉得天空都变得明朗而开阔了。可是真正等他想卖掉以前进的东西的时候，才发现哪一件啊都不舍得卖。以前看上去不起眼的东西，现在也水涨船高，成了升值潜力不可估量的品种了。但朋友的钱也不能不还呢。最后啊，钱先生狠了狠心，咬了咬牙，终于捡出了几十件东西卖了出去。仅此几十件东西，他就还清了从朋友那儿借的大部分款项。从此后，他的生意将一飞冲天。80年代进收藏市场的人，多数都有买到精品的经历，但大多数人都为了一点小利，便宜买进，又便宜卖出了。都知道该等一等，悟一悟，可是有几个人真正拿得住呢？买漏再卖漏，是一个时代留下的笑话。看着钱先生店里这琳琅满目的陶瓷精品，那不禁产生要有一个疑问了，说钱先生，您这古玩生涯中捡到最大的漏是哪一件呢？钱先生四寸两九肯定给您的回答是他。钱先生的目光注视着门外，您要顺着他的视线往外看，准能看到远处一排葱郁的树木，可店主的眼神仿佛能穿过这片树木，看到一位蹒跚的老人远去的背影。 穷玩啊，也是一种态度。 哦，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，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，也不想什么毛公鼎、五大官窑、稀世珍宝。 哎，我们呀，就是门口遛个弯儿、啊， 哎， 买个铜钱啊、 嗯， 捡个瓷片啊、 嗯， 自得其乐。 哎，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、啊？ 藏家传奇，有故事的人生。 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一海说宝》，我是主持人叶鹏。乾隆盛世啊，不仅瓷器精致美观，紫砂壶也多有精品。清代康雍乾时期，国力昌盛，随着宫中茶艺盛行，紫砂茶具开始被皇室选为贡品，进入了宫廷。这些帝王们的偏好对于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，也使宜兴紫砂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。那您说，如果真有人跟您说有一把乾隆皇帝御制的紫砂壶，那得值多少钱吗？那得怎样才能不上当呢？让我们来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家罗文华先生经历的故事。老洋楼里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，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。 2000年的一天，一位多年没见面的朋友突然给罗文华打了个电话。哎，我的一门亲戚原是个大户人家，他的爷爷当过北洋政府的总长，留下一批古董，最近他想卖掉房子和古董，移居美国，和在美国开公司的儿子一块生活。哎，对了，他的藏品里头还有一把乾隆年间的紫砂壶了，你有没有兴趣？你要有兴趣，我就陪你去那儿看看。罗文华一听说是紫砂，马上就来了兴致，很想见识见识，就按朋友约定的时间如期的前往。朋友的亲戚住在和平区一座看上去旧时比较阔绰的老洋楼里，房间很大，但采光相对差一点。进去一看，屋里墙上挂的、桌上摆的、地上堆的古董还真不少，有王元祁、郎世宁的画，刘墉、成亲王的字儿，康雍乾三朝官窑瓷器也有几件。罗文华重点看了三四件，发现全是新仿的，因为这些东西当时在沈阳道古物市场有的是。再看其他的东西，他心里就有数了。主人见他看得认真，便从锦盒里拿出了一把紫砂壶。罗文华一看，又是一件新货，仿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，但看上去粗粗拉拉，工艺很不到位，乾隆爷是绝对看不上这种货色的。罗文华装作很有兴趣地问了问价，没想到主人的口气还不小，百分之百的官窑壶，最低三万，真够狮子大开口的。罗文华心了琢磨，赶紧找台阶下走为上策呀，于是故作遗憾，哎呀，可惜呀，我手头没那么多钱，这把壶是绝品呐，卖好了30万也打不住啊。随便聊了两句以后，罗文华借故还有别的事儿要办，匆匆的可就告辞了。后来罗文华和别人聊天，就谈起这件事儿来，发现其他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，这种借鸡生蛋的手段，既把假古董放在看似大户人家的家里，在北京就找一座像旧王府的大四合院，在天津就找一座旧租界的老洋楼，然后故意放出风来引人上套。罗文华遇到的买主是装阔的，他的一个壶友遇上一个则是装穷的。这位壶友听一个小贩说，一位老者家里藏有一把紫砂壶，自己很有兴趣，就随着这个小贩穿街过巷，来到了鱼市附近的一条窄胡同里，拐进一个三级跳坑的小院，跨入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，屋里收藏的东西不少，乱乱哄哄的。藏壶的是一位老者，他取出一个布包，打开后里边是一把覆斗壶，壶盖内打有 深吸小椭圆形杨文楷书的图章，把梢下有深吸二字的篆章，底部有杨文篆书方印茶熟香温，壶身一侧刻咏茶诗句，另一侧刻花卉景色。深吸是嘉道年间的制壶名家，作品古朴端重，爱以秦砖汉瓦为题，且以铜鼎甲骨纹饰篆书装饰，自成一家。他曾经与杨鹏年合制名壶，当时与杨鹏年齐名，而深吸居长故称深杨。此壶从造型和装饰上来看，与深吸的风格颇为相似。这位壶友很喜欢这把壶，于是问价。老者说呀，五百吧，不花价。这是我们家的老存货了，要不是借几年孩子下岗生活困难，我是不会出手的。老者见这位壶友已经对壶产生了兴趣，也不动声色，更不炫耀，以避免有踹货的嫌疑。这位壶友再细细的品茶，觉得这把壶表面好像很旧，但泥沙却有些新，便产生了怀疑。他对老者说，想请一两位专卖紫砂壶的行家来看看。老者显得不快，说因前不久有人骗走过他的东西，所以这把壶不能拿走让人家看。当天下午，这位壶友领着一位专卖紫砂壶的行家到老者家来看壶。罗文华知道以后也跟着去长长见识。这位行家仔细的观察以后，悄声的对着壶友说，这壶虽然风格款式与深吸正品相近，但制作工艺是新的。罗文华看过以后也根据自己养壶的经验说，壶盖的里侧呀有茶锈，这是仿制者故意做的，这反倒露出了破绽，因为茶锈是不会生长在壶盖里侧的。至此，这位壶友终于弄清楚了这把壶的真伪。罗文华怀疑藏壶的老者根本就不是这把壶的主人，很有可能是壶贩子与他联手，以他那窄胡同三级跳坑的小院，不足十平米而且乱哄哄的小屋做舞台，以装穷的话为台词，演出一幕幕成功或失败的小把戏。 得了，说到这儿，今天的《艺海说宝》告一段落。主持人叶鹏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尹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《好歌会说话》节目，再见。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，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，沉寂斑斑的记忆，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，奇人奇事，巧夺天工，古玩珍宝，流光溢彩。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，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兆赫，艺海说宝，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。 素杯勾勒出精华，笔锋浓转淡，品鉴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裙子上走笔只此各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